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北京时间晚上的8点02分，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我们精心为您挑选的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央行行长易纲表示，12条金融业开放的措施将于近期公布。港元创33年新低，跌近7.85干预底线。降低汽车进口关税对国内车价影响如何？民生银行修改分红送股方案。另外，我们还要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来自金砖汇通的首席策略分析师赵向斌以及方正中期的徐金刚先生一起聊一聊国际金价离牛市还有多远。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关注股市，今天开盘后受隔夜美股影响，两市均高开，其中沪指小幅高开后维持震荡向上，创业板指数冲高后单边下行，午后沪指受到上证五零影响涨幅收窄，创业板指数翻绿。截至收盘，沪指报3208.08点，上涨0.56%，深证成指收于10808.37点，上涨0.40%，创业板指数收于1834.63点，下跌0.05%。从盘面上来看，军工、黄金板块居涨幅榜前列，汽车、互联网、金融、水泥居板块跌幅榜前列。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的是青融智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投资总监徐若曦，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走势。 我目前呢，就对大盘哈，我是比较乐观的，因为前面大家都知道这个贸易战呢，是导致了就是全球的一个风险哈。然后呢，然后事实上我们自己的这个股市是大大超预期的，就大家都觉得这个可能会跌。就包括我们从技术分析来讲，我都预估当时已经跌到3100了嘛，就这个上证指数，那我都预估可能会去挑战3000点，然后才会触底，就恰好是迎接这个就是贸易战的这个最大的一个风险暴露嘛。但是呢，结果呢，我们的 A 股表现的比预期要强，就包括那个上周末的消息是消息面是最差的，就是特朗普 他宣布对1000亿的这个商品然后 加征关税， 对对，加征关税。那个时候呢就相对来说可能是大家的心理这个预期是最差的，然后结果当然第二天却稳住了，基本上没有大跌嘛。然后并且呢在昨天也就第二天的时候他就报复性的大涨，尤其是上证50，尤其是这个博鳌会议说要重点开放一些这个行业，比如说金融业、银行、证券、保险，对吧？还有一些像汽车行业它要减税，然后还要就是降低对外资控股比例的这个控制等等，这一系列的可能都是就是让这个信心更加强了，所以这两天表现都非常好。所以呢我还是坚定的看好这个大盘。 嗯， 然后并且呢就是说在今年就是开年这几个月哈，就一直是创业板领头嘛。 嗯， 其实这个虽然看主板你是觉得跌了好多，尤其是这个蓝筹是吧，跌了那么多，但事实上创业板是牛市的，是技术牛的，所以我们在前面这几个月吧基本上获利还蛮好的，基本上在20%到30%之间的这个收益。所以未来呢，未来就是继续会看好就是大盘的一个上升，但是从这个板块来说我觉得可能会二八分化一下，因为从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基本上小票和大票都是在轮动的，就是2017年大票很好的时候小票是跌得很惨，然后呢到了这个2017年年末对吧，大票开始调整，那些蓝筹开始调整之后呢，这创业板尤其是次新股前面两个月几乎全都是这个一些次新股加上一些题材股，就像比如说芯片计算机，然后还有一些低市值的那个次新股就涨得很猛，甚至是妖股，出现了好几个妖股，比如像贵州燃气啊、万兴科技啊，对不对？然后但是现在呢这个风格好像有点切换了，从昨天开始这个银行、保险、地产开始从这个调整的底部开始上来，但是创业板呢现在却上攻无力，所以我预估这个短期内可能蓝筹会引领一波行情。所谓蓝筹呢就是以前的像白酒啊对吧，家电呐、啊，然后还有地产，然后还有券商，这银行，对，这几个大蓝筹股。 今天哈、啊、这个上证50也是冲高回落，收了一个十字星。 十字星呢我觉得这个它只是一个休整吧，大涨之后十字星它可能有个短暂的回调，然后呢你也可以理解成为它是一个上涨的中继对吧、嗯、昨天可能它是对于这个博鳌会议的一个正反馈对吧，就是很强的一个正反馈，那么今天呢这个正反馈的那个力量呢可能就削弱了，但并不阻止说它这个蓝筹板块它会继续的往上。你比如说昨天可能地产就没有起来，但今天地产起来了对吧，今天地产起来了一点但是没有涨太多，昨天呢是银行，然后今天呢像一些家电呢也稍微涨了一点，所以我还是觉得就后面的这个短期还是蓝筹会比这个创业板会好一些。 嗯，好， 这是我的观点。 好，我们还看到一个消息啊，就是这个5月1号以后啊，内地和香港的股市互联互通的额度扩大了4倍，啊，调整到520亿元。您怎么来看待？ 啊、就是其实主要就是说资金的往来嘛，对吧？资金如果说是港资来上北上的多，那肯定是利好 A 股。那如果说两边互相走动的是差不多的，其实你这个利好就不会为 A 股增量多少，对吧？就是其实就是一个你像两盆水互通了之后，谁去谁的那个更多一些。 嗯。 那我觉得呢，至少是说它开放程度越高，会让这个投资者的这个兴趣会更大吧。 嗯。 你选择的标的多了嘛，对吧？而且呢，你就是说你可以去做的投资的额度大了嘛。这样的话我觉得是会激活这个市场，但是我觉得不能够解读为是对 A 股的一个很大的利好。 嗯，好的，谢谢您。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央行行长易纲在今天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时表示，中国没有任何量化宽松零利率政策，未来基准利率和市场利率将合并成一个市场化利率，汇率由供需决定，中国不会以贬值应对贸易争端。内地和香港从5月1号起互联互通额度扩大，将把股市互联互通每日额度扩大4倍，由每年130亿调整到520亿。另外，目前中英两国 沪伦通准备工作进展顺利，争取2018年年内开通沪伦通。同时，易纲还宣布了多项金融业的重大开放措施。2018年上半年尽快完成的开放措施有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内外资一视同仁，允许外国银行在我国境内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人身险公司外资持股比例的上限放宽到 51%， 三年以后不再设限等等。三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今天公布，三月份 CPI 同比上涨 2.1%， 比二月份下降 1.1%。 2018年三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3.1%， 环比下降 0.2%，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再关注外汇市场，今天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报 6.2911 元，比上一个交易日的 6.307 元上调160个基点。再来看港元，港币创33年新低，跌近 7.85 干预底线。港币对美元周三亚洲时段最低跌到了 7.8498， 创33年新低，并且进一步逼近 7.8500 的弱方兑换保证水平。香港金管局在2005年5月设立双边兑换保证，将强弱方兑换保证的汇率水平分别设定为 7.75 及 7.85 港元，让强弱双方的兑换保证能以联系汇率 7.80 港元为中心对称的运作。当港币触及 7.85 的弱方兑换保证水平，届时金管局将买港元沽美元，保证港币对美元不会弱于 7.85。再来看黄金，受益于美元疲软以及美国可能就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而展开军事行动所引发的避险需求，黄金价格连续四天上涨。截止到目前，现货黄金报$1352每盎司。我国将放宽外资汽车行业的持股比例以及降低汽车进口关税，那么这些会对汽车价格以及相关的企业产生哪些影响呢？业内人士分析，进口车价格下降对于经济型车压力不大，但是对20万元以上的国产车型价格会带来冲击。以卡罗拉为代表的经济型轿车售价为例，中美目前完全一致，而以凯美瑞、帕萨特为代表的中级轿车和以 CRV、途观为代表的中级 SUV， 中国定价比美国贵 15%-20%。未来中国汽车进口关税降低幅度如果保持在10到15%，则进口车与国产车还是有一定的价格差距，对中国汽车产业价格体系影响有限。受益的公司包括特斯拉的产业链相关企业，以及中高端豪华车经销商，以及进口车的服务商。我们再来关注民生银行修改这个分红送股的方案的问题啊。3月29号他们公布了2017年的年报，公司在去年实现营业收入 1442.81 亿元，同比减少 7.0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是 498.13 亿元，同比增长 4.12%， 每股收益 1.35 元。同时他们也推出了2017年度的分红预案，拟向所有公司股东每10股送2股，派现 0.3 元。既分红又送股，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细心的投资者却发现，部分投资者需要倒贴一部分现金才能够享受这次的分配方案。因为按照新的规定，民生银行此次是每10股送2股，将视同于派发股息，需要按送股的面值2元计缴红利所得税。那么按照现行的差别化红利税计征办法， A 股投资者持股时间在一个月以内的适用于 20% 的红利税税率。那么在民生银行的这个分配方案当中，投资者每10股需要扣缴红利税是 0.46 元。但是在分红当中，投资者实际仅获得现金红利 0.3 元。这就意味着股民还需要倒贴钱去缴这个红利税。那今天在收盘之后呢，民生银行修改了分红方案，利润分配预案调整为每10股派发现金人民币 0.9 元含税，但是转赠的股的方案的分配并没有改变，还是每10股转赠2股。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财富大搜索。接下来我们要来聊一聊国际金价离牛市还有多远。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要请入的是现场的嘉宾，一位是来自方正中期的徐金刚，徐先生您好。 江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又见面了。还有一位呢，其实一直和我们的节目啊保持互动啊，大家在前几年更多的是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听到他的声音，今天呢我们把真人请到了现场哈、啊、那就是来自金砖汇通首席策略分析师赵向斌。赵先您好。 你好主持人 啊，那今天二位一起来聊这个国际金价啊。首先我们来说说这个最近金价的这走势哈、啊、连续4天都上涨。目前来说这个纽约的这个金价是$1,252每盎司哈、啊。首先请二位都分析分析最近这4天的行情是什么样因素在支撑，未来对于这个现货你们是怎么来看的。嗯 现在呢这个黄金呢应该说整体走势呢还是比较黏，还是我的观点还是属于是底部震荡。 嗯， 那么什么时候能脱离底部我估计还有一段时间。 嗯， 现在呢这个扰动黄金的因素比较多，像之前的像这个非农啊、 嗯、 啊说待会儿还有一个美国的 CPI 啊可能对都会对黄金有短期的扰动。 嗯， 但是呢从这个黄金的价格组成上看，它组成是两部分，一部分就是它的所谓的叫商品属性，还有一部分是它的所谓金融属性。现在金融属性在黄金上面呢应该说是很淡了啊，商品属性占的比例是非常的大。那么商品属性呢它要它的走势要跟大宗商品的走势呢要大致相同。现在目前呢从各个主要的这个经济经济体来看，那么各个家的经济体的经济形势都不错，走势呢都是一个向好的走势，而且都是逐步在复苏之中。那这样呢就是说大宗商品价格不跌，也就是说黄金的商品属性不会再弱了。那么那个它的金融属性现在看呢利空的因素基本上消化殆尽，比如说美元已经步入一个这个升值的一个轨道，就是这个升值轨道，那么对黄金应该是一个利空的啊。那么这种利空的因素反倒这个黄金上目前看已经变利空变利多了。那这样来讲呢就是说对黄金的金融属性的这种利空的因素非常非常少。 嗯， 那么呢商品属性定义它可能不至于再进一步大跌。那么呢金融属性如果一旦再回来的话，那么呢利空变利多，如果再有利多的出现，像这个这两天美元有一定的这个下滑，使得这个黄金呢也保持了一个比较坚挺，连续四天比较坚挺的一个走势。那么一旦是这种美元升值的这种预期可能发生一定的动摇或改变的话，那么对黄金那这个涨起来可能会这幅度就会比较大了。但是目前看呢黄金还是处于一个底部的坐底之中，底部震荡。嗯、 好，我也问问赵先生哈、啊。刚才徐先生谈到了这个美元指数啊对于金价的关系哈、啊、您对于这两者之间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博弈是一个什么样的观点？ 从整体的走势来看呢，我觉得我同意徐老师的观点。 嗯， 从细节上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我可以补充一下，就是美元是从去年是从103这个位置跌下来，一直跌到了一个88这个位置，而且是下跌10%左右。那从今年的1月份到现在为止，美元还是处于一个底部的震荡整理，而且呢是维持了一个弱势的底部震荡整理，所以这个呢也使得黄金去年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今年从1月份到现在的表现来看，实际上黄金已经涨了一波了。这一波呢是从去年的12月17号开始涨起来，一直涨到今年的1月26号。 那价格呢是美元的报价看的话是涨到了1366美元。而今天呢我们连今天我们节目了呢已经对已经到了1350了，应该说是第三次触及这个高位。那首先呢就是我觉得相关系数是比较大的，就是美元跟黄金的相关系数是非常的强，最近是这一点是非常明显。比如说黄金是从这次是从应该说是周五开始，上周五开始到今天为止是从1320涨到1350，一盎司涨了30美元。那同期呢这个美元呢是从 90.6 跌到了现在的一个95以下，89.5以下这么一个位置。所以说相关系数我可以把它认为是达到了 90%。所以我所以说我过去认为就是炒黄金要看美元，就跟股市里面炒个股要看大盘是一个道理的。所以这种相关系数这么强的话，实际上是反映了大家对于美元和对于黄金的一个走势的一个看法的不同。所以我觉得最近可能要密切关注美元是不是是不是能够触底，还是继续下行，还是反弹，对于金价是构成了一个比较直接厉害的影响。所以说现在炒黄金真的是离不开美元的一个波动。 嗯，那我们来说说美元指数的这个下跌和最近的波动，它到底是受什么样的因素的影响。我们也看到美国的非农数据啊在前几天发布了。非农数据指的是什么呢？给大家做一个白科哈，指的是美国的非农业就业人数、还有就业率以及失业率这三个数值啊。那下面我们来说说这个因素对于美元啊、对于黄金都有哪些影响。 首先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上周五的美国的非农数据公布的值只有10.3万人。而它前一次的值呢是32.3万人。这个值一下子就业人数减少了20多万，这个是市场始料未及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失业率上升了，失业率上升到4.1%， 是 市场预测呢是4.0%。这个值里面这个非农数据是个系列指标，只有一个值是改善的，就是它的平均时薪。但是由于受到这个非农数据严重的一个下滑的影响，所以说使得当天晚上就上周五美元是一个大跌的，然后美元从 90.5 开始一直跌到90这样的一个下方。所以说我认为这是美元下跌的一个起点，同时呢再加上这个贸易战，然后加上美国股市的一个反弹，因为这两天美股应该说还是不错的，昨天晚上美股收盘涨得非常不错。所以说几个因素综合到一起去看的话，实际上美元现在暂时是处在一个比较利空的一个走势里面，而且暂时来看是没有特别利好的消息。比如说昨天晚上虽然美国公布了非常不错的 PPI，这是生产者物价指数，但是也没有能够提振到美元的一个走势。所以说最近的美元实际上除了非农数据之外，其他的美元跟美国的经济数据实际上关系是这种相关性是越来越弱。所以说正因为这样的弱，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些像这些就像这 CPI 啊 PPI 啊还有非农数据都可以归为旭总刚才讲的，其实它对美元是一个扰动。而美元现在关键起不来的核心原因呢，我个人认为就是它的货币政策现在实际上利好变成利空。你比如它三月份它是采取了一个加息，那应该说是明天凌晨2点钟美国要公布它三月的一期货币会议纪要，那这个货币会议纪要会揭示它上次为什么选择加息。所以说通过总结美联储从15年到今年三月份6次加息来看，每次加完息美元都是下跌的，这个跟我们以前教科书上学的东西已经是完全相反了。所以说呢，这个要大家就要反过来去理解它，就是刚才旭总讲的，实际上是预期它涨，然后等这个数据公布了之后就是下跌啊。所以说应该说是 应 该叫买预期还是卖事实？ 对，没错 啊。 刚才旭总谈到了两个因素对于金价的影响哈，一个是这个商品的 属性， 还有一个 金 融的属性。那后者的影响好像现在趋弱一些哈，趋弱一些。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商品属性，因为其他的大宗商品最近的这个形势怎么样呢？ 啊，最近大宗商品呢，应该说是上蹿下蹦啊，趋势性不是很强。不过呢，就是说呢，大宗商品的价格的走势啊，上次我也讲了，应该来讲呢，它归于五点。 五个影响因素。一个呢就是宏观方面的啊，宏观呢是通过影响商品的供和求来影响它的这个价格的走势，就是宏观。第二个呢，因为大部分商品都是以美元做标价的，美元强，那么呢商品价格就要下跌。像刚才这个小敏讲的，就是美元最近可能走得比较弱，那黄金包括大宗商品呢就偏多一点啊，这是第二个影响因素。第三个呢，就是大宗商品呢大部分都是走海运，所以呢像波罗的海的干散货的这种指数对它的影响也很大，就是海运费这块对它比较大。第四个呢就是呢各个商品自身的供求关系啊。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呢金融属性对商品的这个影响。所以就大宗商品而言，是从这五个方面去来分析，就能摸到这个商品价格是涨是跌这个脉络了。现在呢从这个大的宏观上来看呢，应该说这几个主要的这个世界的经济体形势走得非常的好，而且呢是突如其来的，就是大家都好，是多年未见的啊！原来都是一部分好，一部分不好，现在是大家都处于复苏之中，所以这么好的一个整体的经济形势，应该对大宗商品就在宏观上来讲，它绝对是大力多的。第二个呢，从美元指数上走来讲，美元指数最近走的相对比较弱啊，从100以上跌到9089一线，走的比较弱，这样对大宗商品也是利多的。第三个呢，从这个波罗的海的这个指数上看，那么前一段上涨，这一段下跌，应该说影响力度并不是很大。第四个，从商品供求来讲，这就是个性了，这个就是这个某个品种去来这个自身来分析了。最后一个呢，金融属性目前呢还没有回归啊。那么一旦是价格出现一波比较明确的上涨的时候，那么金融属性一旦回归的话，会让这些的价格呢可能涨幅就会比较大了。 刚才您谈到的这个国际经济形势的问题啊，但是现在很多人也对美国的这个经济形势表示担忧，再加上这个俄罗斯最近受到了美国的部分的这个制裁啊哈，也担心这个整个的这个卢布的这个汇率啊等等的因素的影响。那么国际的这个整个的经济形势会不会是西方不亮东方亮啊，还是说同时都闪闪发光呢？包括哈，最近我们也看到这地缘政治的这个影响哈，也会哈让很多人产生这种避险的情绪哈，比如说这个叙利亚局势的问题。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说近期的这个国际经济形势和国际政治哈地缘政治的这种影响，对于金价未来的走势有哪些关联。此外呢，还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呢是10年就开始买投资金条了，发现到现在没怎么涨啊，还不如买银行理财和定期存款呢，他到底该不该卖了呢？也想听听两位的建议啊，这是我们普通的投资者的一个困惑。朋友们，稍后见。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的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您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你负担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月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思弦之音，演绎文化经典；诵读之声，引领文学风潮。4月21日，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亲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接着和现场的两位嘉宾徐金刚先生和赵向斌先生一起来聊聊国际金价离牛市还有多远啊。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涨得还是不错，连续啊4天都在上涨。但是按照我们上半段徐金刚徐先生的观点呢，这还是在这个震荡的阶段啊，并没有实现一个阶段性的这个大突破哈，还没有看到哈这个曙光。那近期呢还有很多这个国际事件啊引起我们的关注。首先我们来说说这个美国的经济形势啊，二位怎么来看待美国经济形势对于这个啊黄金金价的影响？ 美国的经济形势是非常不错。 嗯， 因为美国的经济呢复苏呢实际上是从2013年、14年开始。正因为美国的经济复苏的不错，所以说呢美国是从2014年退出了宽松，2015年第一次加息，16年第二次，去年加了3次，今年已经加了1次。 嗯， 另外一个呢，经济现在好到什么程度呢？实际上就业数据非常不错，虽然咱们上半段聊的时候应该说二月份的数据比较差，但是整体的这个数据的话已经迈上30万人的一个大门槛。 嗯， 这个实际上是在前几年是很少见到的，所以说这个数据不错。另外一个呢 GDP 数据不错，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通胀实际上虽然没有达到美联储这个就是这样的目标，但是整体还是在向上的过程中。 嗯， 所以呢我们可以用那个美联储主席这个他的一个讲话来总结一下，他在就是他应该是在3月份，然后在讲话的过程中表示说他对美国的经济发展感到过热，感到担心。 嗯， 那美国的经济过热这个词是首次出现在美国这个货币主管当局的一个嘴里面，这个实际上是很少见的。 嗯， 而且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经济这个整个是陷入了困难之后，再到复苏，再到增长，而增长的过热这是比较少见的。 嗯， 所以说美国的经济应该说在全球来讲的话是一枝独秀的，现在跟在它后面的像欧洲啊，然后像中国啊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说我认为美国的经济非常不错，全球的经济 经济实际上也是处在一个比较就是健康的一个向上的一个道路之中。所以说从美国的经济数据来看，从美联储的发言来看，从它的货币政策来看，都体现了这一点。所以说它现在通过三次，去年三次的一个加息，通过今年预计一共有四次的加息来去抑制过热，然后让经济保驾护航，让它稳健的增长，这个实际上是能看得出来的。当然这个就是这个怎么讲，这个贸易战有可能会打乱这样的一个节奏，但是这个呢不能就是说掩盖经济发展的一个程度。 嗯，好，我们再来看看近期的这个紧张的地缘政治哈，二位怎么来看啊？这个叙利亚的问题可能对于短期啊价格的影响。 嗯，这个乱世买黄金，短期来讲呢，这种地缘政治呢，肯定是利多因素大于利空因素。 嗯 啊，那么这个应该说呢，这个应该是地缘政治，这个很多的这纷争不断啊，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半岛还有呢，这个像最近的叙利亚，包括那个俄罗斯和英国之间的这些关系，应该说这些东西呢都是对金价不断的刺激。但是呢，就是作为一个这个黄金来讲，它的这个长期的走势绝对不会因为某一个事件导致它长期的出现某一方向的变化，只能说呢在某一个方向上给它一定的动力，也我们给它规矩叫扰动，也就是暂时的跳一下啊，可能还要归于以后的这个长期的这种长期走势。 嗯，刚才大家啊都分析了几个影响黄金的这种因素，好像呢都是偏向于利多啊，不管是刚才谈到的这种经济形势啊，大宗商品的价格，包括啊这个美元的指数，还有这个短期的这种地缘紧张的政治等等，好像很多因素都可以叠加让它啊。一路一路一路向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聊一聊哈，黄金离牛市有多远？我先不问二位的观点，我先引述哈，因为一个在美国哈，一个比较规模比较大的一个资产公司哈，它的这样的一个相关投资经理的观点，这家公司目前持有超过10亿美元的啊贵金属资产啊，大部分在这个黄金领域。那么它的这个资深经理认为2018年将标志着金融市场的重大转折，金价可能创新高，可能上涨 50%， 同时他认为不受欢迎的矿业股票将上涨 100%。二位怎么看？ 我觉得从历史上看啊，这黄金走势啊，咱们从历史上看，应该呢归于呢就是两大波的上涨和下跌。 嗯 啊，我们知道在这个上世纪70年代之前呢，是这布伦顿森林货币体系，就是黄金是跟美元挂钩的，也叫美金。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就是多少黄金跟相当于多少美金，这个是铁打不动的。那么到了71年以后，那么开始呢，就是说这个体系。瓦解以后呢，那么一度这个黄金出现了一个暴涨啊，价格涨得非常的快，但是一直到了这个81年左右，那么随着呢美元的走强，价格呢出现了一个长期的回落，一直回落到99年。那么同时呢，我们再看呢，就是说大宗商品的价格的波动和上涨，哎，我们看跟这个当时的这个黄金的走势有异曲同工之处。我们看它的 CRB 指数也是从71年左右开始上涨，达到了81年、82年见的高点，然后回落到99年、2000年作为一个大的转折点，大宗商品也在上涨，黄金价格也在上涨。那么大宗商品的价格的上涨呢，是跟那个黄金上涨在哪儿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异呢？是08年金融危机。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呢，黄金呢继续上涨，一直涨到1092、1193。那么大宗商品价格呢出现了一波比较大的下跌，随后呢在中国四万亿的推动下又有一波比较大的上涨，修复了一个下跌的行情。那么这一段时间的上涨呢，我们就归结于呢就是它的金融属性在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就原来呢是等于是从71年往上涨和这个2000年往上涨，都是它的商品属性先是推动它的价格的上涨，就是黄金的涨这个上涨的幅度和上涨的节奏和大宗商品基本上是同步的。 但是到了末端，到了一旦出现了比如经济过热，或者是出现了这种比较大的金融事件啊，比如像这个金融危机了，那么商品呢出现了比较大的调整的时候，黄金它的这个避险功能和抗通胀的功能又再度来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呢，就是刚才向斌也讲了，就是说美国经济不错，现在这个西方的这些这个发达经济体，包括呢这个发展中国家的这个经济数据呢都很不错，而且呢这种呢大家同时向好的这么一个局面，应该说在近二十多年里面呢还是未见。没有大家同时向好的时候，都是此消彼长啊。比如发达经济体不错，那么那个发展中国家呢可能稍微差一点。那么有的时候呢，这个发达经济体稍微差点呢，那么其他的这个经济体呢走势不错，都是此消彼长的。那么只有是这一次是大致是主要的这个国家主要的经济体都不错都好。那么这样呢，应该说就奠定了大宗商品逐步上行的一个主基调。那么虽然说有贸易战、贸易保护，那么这些呢，我们还是看呢，就是说可能还是看它会对商品的这种需求，对这个宏观经济形势局部会有影响，但是长期而言还是阻碍不了这个经济复苏的这种脚步。那么也就是说呢，黄金的这个商品属性，这个价格会随着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而上涨。 刚才赵先生谈到了。北京时间晚上8:30要公布的这个美国 CPI 的指数啊，三月份的啊，今天中国公布了，美国刚刚我看到的数据是，调整后的 CPI 它的这个数据是下降0.3%，为13个月来的首次下降，因为汽油和移动电话服务成本下降，抵消了房租和食品价格上升带来的影响啊，这是我刚看到的一条快讯。那您怎么来看？ 我觉得首先是这样的，就是首先这个数据本身刺激了刚才黄金到1355，这个也是反映了1358，你可能看的期货是我看的现货。 我看的现货。 啊，对，现在是在1355附近。 啊， 美元呢也是跌到89.4，这个说明 CPI 的这个数据，实际上这次是例外的一个下降，这个下降实际上跟美联储的愿望是不相符的。这也是使得六月份的加息的概率可能会降低一下。所以这个数据应该说对黄金是进一步的一个支撑。另外一个呢，刚才咱们谈到地缘政局这一块，我特别同意这个就是旭总刚才讲的，实际上它是一个扰动，因为地缘政局。在新闻媒体的这个传播之下，大家总是认为大炮一响，黄金万两。但是假如说我们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的话，真的大炮响的时候，可能价格就到顶了。反而是在响之前的话，可能价格就会上涨。所以说呢，在这里呢，我觉得地缘政局首先对价格的影响是一个短期的，这个是一个定性。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事件酝酿的过程中，大家就应该去买入了。而真的是大炮一响，这个就是当整个这个状况恶化的时候，反而是应该去。就是说怎么讲，就是应该是落袋的。我们以前把就是1980年以后的历次的地缘政局做了一个统计，我们发现这个地缘政局对黄金的刺激仅仅能维持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上涨，真的到恶化到已经就是怎么讲，就是双方就是剑拔弩张不可那个就是开交的时候呢，反而是一个下跌。所以说这就也是提示了大家一定要买预期啊，然后一定要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来买。那现在比如说这个叙利亚，我认为真的要打的时候，没准黄金从现在的高位分区开始回落了，反而是之前就要买入。这个是我对地缘政局的一个影响的一个判断。另外一个呢，我觉得短期而言，金价很难会有一个更大幅度的一个上行，可能跟那个故事里面说的可能不太一样。他们认为可能就是金股齐涨的概念，这个概念可能会比较大一点。另外一个呢，我个人觉得今年黄金实际上还是充满了挑战，这个挑战主要来自于这个怎么讲，美联储的收紧宽松的一个政策。因为我们知道收紧宽松就意味着流通中的现金减少，而且美国股市已经表现出来由于这个货币政策的收紧，而且大家都别忘了去年十月份美国展开了缩表，那缩减资产负债表到了今年的六月份就已经执行了九个月之后，美联储会增加它缩表的力度。 那这个整个在金融危机里面投的四轮量化宽松将近 4.6 万亿的美元被逐渐的从流通体系里面抽走的话，这个对价格的影响是很大的。首先股市现在道琼斯指数已经表现了一种就是见顶的一个迹象，十年以来首次见顶。第二个呢，就是一旦这样走的话，一旦加息加上缩表加上美国的经济非常不错，只要没有贸易战的这样影响，美国收紧是一个正常的，而且对于美元的支撑一定会起到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作用。即使不能让美元大涨，但至少美元不会大跌，而美元不会大跌，黄金就不会大涨。现在我还能再找出一条支撑黄金的理由，就是全球最大的黄金 ETF 在今年的四月份增仓了14吨之多。 嗯， 这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到这个今年这个四月份为止，是很少见单月增加了这么多。所以这个呢，但是这些因素都无法使得当前的价格立刻去上涨。所以说我认为那个故事里面讲的可能是一个预期，而不是当下就要立刻就要上去。这个是我的一个判断，主持人。 嗯，好，您认为美国的这个资产管理公司的投资经理还是过分的乐观了？ 乐观了， 对，他可能看的是个长期。 对，他说今年能上涨 50% 哈，但是我们一般有时候呢很难预测啊，这个确实也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技术面的或者是基本面的分析。但他另外还有一个观点，这个也代表了一些人相同的看法，说标普500指数在第一季度的时候呢是下跌了 1.2% 以上，从指数最高点累计算以 10% 的跌幅了。也就是说这个持续的波动对于未来股市的上涨可能不是一个好的信号。嗯，那么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带来的就是股票的牛市终结，黄金的牛市或者说黄金的这个腾飞是指日可待？你们怎么来看？ 我觉得就是说呢，这个股市呢开始走弱，肯定对黄金是一个利多，因为这资金总要找一个出口。嗯，啊，但是呢我觉得呢，这个就我们两个属性来讲呢，就是说股票下跌这个时候呢可能黄金的这个金融属性开始显强，但是它的商品属性呢又偏弱。那么这两个冲抵以后呢，那么应该说还是一个偏强一点的，但是还不至于超过 50% 上涨的那么一大的大涨幅的那么一种表现，这种可能性相对比较小。 所以二位还不是说黄金已经进入到牛市的起点哈，这样的结论 思想哈。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首先呢就是今年上涨我们也是通过自己的研究也是确认了。另外一个呢，可能我们涨的幅度没那么大，我们认为会突破2016年的高点。2016年呢是1375，今年呢我们看能不能破1400就非常不错了。那实际上黄金的牛市从现在来看的话，应该是再往前倒到2015年年底1046美元，那个位置实际上是黄金上涨的牛市，那个是牛市的起点。因为1046美元这个位置是从1920跌下去的，而且这个位置呢接近于生产的一个成本价，所以说从1046涨到现在的1355，实际上这个已经是具备牛市的初步的一个特征了。现在就是剩下来的就是黄金是不是牛市的一个验证，就是黄金要突破1340到应该说1400到1500，而1400到1500这个区域正好是2013年中国大妈抄底的那个位置。我认为只有把这个门槛迈上去，站在了大妈抄底的上面，我们才能说价格会继续向上，才能够说上涨到1500、1600，甚至到1800到1900。所以我认为现在是牛市的起点，但是牛市已经是开始了，不是没有开始，不是刚刚要开始，实际上认为从2015年年底已经是开始了。 嗯，确实是，现在我觉得是牛市之中啊，就是说呢这个牛怎么走啊，是哪个阶段加速，我觉得呢可能还有一定分歧。我觉得像您刚才说的对，就是说呢可能过了1500开始加速，但是呢在1500之内呢可能还是处于在一个底部震荡区间，就是说呢反复的机会要很多。所以这个时候呢在操作的时候呢切记去追高。就是说连续涨了四天了，如果您非要去买的话，等等等调整了再说啊，现在还是处于是牛回头阶段。 好，刚才啊张先生谈到了这个中国大妈热买黄金啊，当时是各个媒体都报道了。其实中国人都有在节假日买黄金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哈，那么从黄金价格历史走势来看，您认为哈在春节期间买黄金合适吗？今年来看节后的价格好像更便宜一些哈。 从买黄金来看，春节附近买黄金我是比较建议的。 嗯， 而且呢，就是这个黄金市场有一个惯例，每年一季度会有一波行情，而且是单边上证。啊，这个上升的过程呢，大概多少呢？最少要涨100多美元一盎司，换成人民币的话呢，一颗大概有20块钱的空间。 嗯， 从这5-6年到7-8年里面来说，一季度买黄金，是个大概率上涨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大家要是想买的话，我建议是从12月开始就要买，然后不能等到1月份以后。然后，那么今年呢，实际上是从12月17号开始涨到1月26号就涨完了。你2月份再买的时候就已经涨不动了。3月份、2月份、3月份、4月份买的，到现在都还没有赚钱。这个呢是一个，就是应该说是一个规律。但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提到一个季节性嘛。中国人还有愿意在国庆前后买的。 嗯。 但是国庆前后，包括8月份买黄金的，这个就存在了非常大的不确定性。有些年份这个季节的确是可以上涨的，但是有些年份的确是不涨的。所以说呢，综合评估一下，春节期间买黄金比较提倡，然后其他季节性因素就不要考虑了。 嗯。 我觉得这个呢是这样，就是说呢，黄金呢还是有它的这个季节性波动，还有它的这个大的，随着这个大的宏观经济这个周期的波动。那么从那个大的周期上看，那么黄金呢什么时候价格偏低？我们知道经济周期呢大概分为四个周期，也就是说从复苏它的经济膨胀，然后呢这个衰退和萧条。那么这个黄金呢只有在萧条的后半段和复苏的前半段价格是比较低的。 萧条的后半段和复苏的前半段价格偏低。 对，正好就像现在复苏的这个前半段。 嗯， 哎，这个时候呢价格是，甚至呢黄金都是黄金无用论。甚至说呢，这个黄金，可能是负息的啊。这个就是说，它这个黄金不产生息，这个时候呢是黄金无用论的阶段。那么一旦这个复苏开始以后，进入这个经济进入膨胀的时候呢，通胀压力来了，那么这个黄金开始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那么一旦经济开始又走弱，进到这个衰退阶段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黄金呢又是避险功能又出现了。 嗯、 所以呢，这个目前看呢，这个黄金呢还是就是说从那个周期上来讲，它有这么一个特色啊，就是这么一个，就是它跟着宏观经济有这么一个变化。第二个呢，就是说呢，在一年之中，黄金呢基本上像您讲的是很对。一般来讲呢，在这个春节前后，黄金都有一次比较大的冲高的这么一个动作。那么这个呢，可能跟这个大家的消费习惯有关。像比较大的像中国、印度啊，都在这一段时间呢，都有一个这个过节买黄金的这么一个习俗啊。这个是包括这逢年过节这个婚嫁这样呢，对这个黄金的需求量也很大。所以呢，在这一段时间呢，一般就这个黄金而言，我就是投资黄金来讲呢，就是说你如果中短线是可以的。像您刚才的这意思呢，我理解就是说可能是一个长期的买，是不是我现在买更便宜？但是这个时候呢，是一个您拿的这个时间比较长啊。如果是一个作为炒作而言的话，那么确实在这个12月、1月之前，就春节之前买，那么过完节以后呢，有一个比较大的上涨，盈利是不错的。啊、 其实二位刚才都谈到，就是我听明白了啊，不要在春节长假期间买啊，因为长假期间咱们才有假是吧，才出去要买的在双休日的时候，还没过节的时候哈。好，那看看明年的这个情况是不是还能够走一些重复性的这个走势行情出现啊。下面我们要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啊，他在2010年的时候买了200克投资金条，那时候金价可能才250多一克啊，他认为放在手里这么多年，现在才270是吧，还不如随便放在银行里买点什么理财和存款呢，不知道二位有什么样的建议，他想卖喽。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你这个买这个金条的时候呢，你有两个，一个呢就是说你准备持有多长时间， 嗯， 第二个呢你呢是准备跟谁去比，对吧。那么如果你要是想长期持有的话，就是说我确实我把这个黄金买完以后我就准备给我孙子了，那么我觉得呢，这个你不用去跟我这个去投资其他的东西去， 就相当于买镯子一样嘛， 哎， 当传家宝吧， 当传家宝了。所以呢，就不用去跟他的这个其他的投资品去比较你的一段时间的收益啊。 嗯、 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呢，我们做这个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黄金金条的时候，我们去买这投资金条。我这个时候呢，如果您要是说在目前这个点位，就刚才我讲了，正好在复苏的前半段价格比较低的、嗯、这时候呢你在探讨我是不是应该平掉，我觉得呢相对的这个位置不太好，最好 您的意思是就算要卖也在 捂捂， 再等一等，再等一等， 身上再放放， 哎，再等一等。所以说呢，我觉着呢，这个朋友呢，就是说，第一，就是说你买的时候呢，你要先想好了，我这个买要准备持有多长时间，我准备要干什么，不要跟那个其他的投资品去比较。第二个呢，就是说呢，这个点要出场可能不是很好，应该再等一等。 我们看潜伏里的这个脆皮儿啊，把这个金条放在鸡窝里，那是备着以后有不时之需用啊。对吧？来，我们问问赵先生的观点，您认为该怎么办？ 首先大家在这个实物投资的时候都是有一个误区的，就说你买金条，你是偶尔买一根呢，你还是每年都买？假如你每年买的话，就是一个定投，那这个一定会让你挣钱的。而且通过这几年，咱别说时间太长，五年之内你买的黄金，到现在为止，你的收益率应该超过百分之十几，或者说百分之二十几。刚才那 个 故事， 复合收益率吧？ 对，刚才那个故事实际上是从250多嘛，那你现在270多、280多，因为从去年来看，前年就2016年最高已经300块钱一克了，你250到300块钱，你这个收益率一克挣50啊。实际上平均下来也是不错的，所以说这个金条的投资首先要看你是干什么。比如说我是要定投，我每年买一根，这是一个目的。第二个呢，就是我要价值传承，我作为一个资产传承的手段，这个就应该向老外学习。你比如说你这个欧美的贵族，人家的那个什么黄金啊都是几个世纪的，那这个人家就是不会计较价格了，而且是计较一种资产传承的一种方式。另外一个呢，这种方式还有一个避险的一个属性，所以说呢他不会计较短期的这个怎么收益的一个损失啊。另外一个呢，我觉得黄金的话现在实际上还是可以进行阶段性投资，包括实物黄金，但是能不能阶段性投资要取决于你的投资的这个标的，它你在你出售的时候，它收的费用是多少？你比如说很多的机构，像这种金店的话，它把金条卖给你，你在卖给他的时候，他在回购的时候，他收的那个手续费，就能把你那个金价的涨幅完全给折进去， 里外里赚12块钱一克。 对，但是有些机构就会比较便宜。 嗯， 那这个可能需要投资者去打听清楚。那这个就怎么讲，无形中这个收的手续费越少，会对你的短期投资会越好。最后我觉得啊，就这个金条你要讲一个短期投资收益率，还不如不买啊，因为它这个检验啊、保管呀、这个一系列的费用算下来都是很贵的。 对，那还不如做纸黄金的。 哎，纸黄金、账户金不错。 嗯，是。嗯，好，我们今天节目还快结束了哈，最后一个观点想请二位分析分析。就有人说这个黄金是一种没有利息的债券啊，没有利息的债券，那我要它干嘛，是吧？啊，怎么让它能生点利息？首先赵先生您解读解读啊，这个观点的背后的逻辑和它的这个原理是什么？ 实际上债券是应该说都是有息的。 嗯， 啊，因为比如说美国的短期国债、长期国债，实际上都是有息的。另外一个呢，黄金的确是不生息，因为黄金这个东西你拿回家之后你要是放在家里的话， 它也不长虫、 这个、 也不长毛、啊、 对，这个你还得买一个保险箱的一个投入啊。另外一个存在银行里面你还要付保险费、嗯、所以我觉得黄金从这个意义上来的确是不生息，但是现在这个整个的市场上出现了一种黄金可以计利息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产品，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比如说现在据我所知，有些机构它推出了，比如你把实物金存在我这儿，我年化给你2%几、3%几的利息，实际上是有的。那这是一个新的产品，这个产品就突破了过往就是黄金不生息的一个概念。 哎， 所以建议大家多去找找。 据说这样的机构，他是把这金呢可以拆借给某些这个金饰品啊，或者 他 是 把对，他是把黄金进行了租赁啊，什么融资啊、质押去了，所以他在那块去获 这是一种创新哈， 创新、 好，那下面我们请旭总来谈谈哈，从您所了解的其他的金融工具当中，怎么能够让黄金涨点息啊？ 嗯，其实呢，这个我觉得用期货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手段。 嗯 啊，怎么来做呢？也就是说呢，我们比如说要买一公斤黄金，也就是说目前的270一克，也就是说要投资27万一公斤。那么我如果要是呢，同时要是买了一个这个黄金期货的话，大致的投入也就是3万多块钱， 嗯， 也就是大概是10%到15%的一个资金。那么其他的资金，我这只占用了这个大概是4万块钱吧，占用了4万块钱，对，这个保证金。那么其他的资金我可以做其他的投资，比如说做这个国债逆回购啊、打新啊等等的，这样呢去产生很多的这个利息。 嗯， 啊，那么应该说呢，大部分资金的这个利息有了，那么应该说我黄金既持有了，那么利息也有了，那么可以完全利用黄金的这个黄金期货的这个保证金的这个手段，来使得原来这个不产生息的这个黄金实物金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收益。 嗯，但这个前提就是你的保证金得足够多以应对期货金价 的 波动哈。 对对对。 好，谢谢两位今天来到我们的财富大搜索节目当中做客哈。以后呢也欢迎大家每月啊关注我们啊一次的这个黄金专题的分析节目，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接下来的旅行号1073，朋友们明天再见，谢谢。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处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